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叫在座你的儿女有耳朵的人有耳就能够听，能够听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而听到就行道，而行道就效法我们的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叫他在众儿女中做长子，好叫他得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哥罗西书是一封信，那么如果要明白一封信在说什么，我们首要明白这个写信的对象是谁。在今天的经文，保罗是对做儿女的，你们做儿女的说话。那我们就要问，谁是做儿女的？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那边的平行经文提供我们一些线索。那边保罗写，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这做儿女的是指在父母的直接的管教和养育之下，还未独立，还没有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的儿女。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主所喜悦的，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因为这是在主里面所喜悦的，可喜悦的。也就是说，保罗在三章二十节要求听从父母的人，不是任何做儿女的人，而是在主里面做儿女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说，正因为做儿女的是在主里面，所以保罗可以对他们下达这个命令，要求他们要顺服。重点是在主里面。保罗已经在这封信里面告诉哥罗西人，你们有一位主，也已经告诉他们这位主是谁。保罗的模式其实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模式，总是先告诉人主是谁，主为你做了什么，你在主里面成了何等的人，在对人提出行为上的要求，在告诉你该如何行。这就是我们的圣经与其他的伦理教导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基督教的讲道和道德劝说基本上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很喜欢说教的改革中，我们有的时候会矫枉过正，我们会说讲道不应该是道德劝说。 No， 讲道应该是道德劝说，讲道应该要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今天的讲道的经文是一篇道的内容，就是两条非常明确的命令，他要儿女们凡事顺服父母，他要父母不可惹儿女的气。但是基督教的讲道不能只是道德劝说，讲道的人可以对圣徒提出行为上面的要求，可以下达命令，甚至可以提出警戒。洪恩堂这一系列的主日学我们就有提到，福音其实不只是有应许，也有命令和警戒。但是如果我的讲道只有要求，只有命令，只有警戒，而没有叫听到的人更认识我们的主，没有帮助会众因为更爱我们的主而效法我们的主，那么我的讲道就落入律法主义，就只不过是道德劝说，最后是没有什么效用的，或者只会有不好的果效。一篇道不论讲得多么的精彩，这个人见证多么的感人，不论喊耶稣耶稣多少次，不论这个应用是多么的实用，我们都可以问，这篇道是否叫我更认识我的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哥罗西书是一篇非常好的讲道，因为哥罗西书有至高至美的基督论。我们可能都已经忘记哥罗西书有至高的基督论，因为我们讲哥罗西书已经讲好几个月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了，保罗他最初的用意是要哥罗西人在聚会的时候一口气念这封信给聚会的圣徒们听。 也就是说，当做儿女的听到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他们知道保罗已经告诉他们要讨什么样的主喜悦。这位主是上帝的爱子，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上帝之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而我们是在这位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天父上帝是借着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我们从前，哥罗西人从前是与上帝隔绝，因行为邪恶，心智与他为敌的人，但是上帝却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受生受死，叫我们，叫哥罗西路的圣徒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又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接着保罗会说，这样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就成了荣耀的盼望。因此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注意这里开始有行为的要求，你们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到了3:12，保罗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基于这个事实，基于你们的身份，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接下来对哥罗西人下达一连串的行为要求。当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他是直接对做儿女的说话，也就是说保罗期待做儿女的是与他的父母们坐在会堂里一同听这篇信中的讲道。圣经里面的会众其实是没有区分成人与小孩的，在新约是如此，在旧约里面也是如此，在Ezra 在以斯拉记那边讲到，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以斯拉写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上帝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男女孩童成了大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在鸿恩堂孩子们与父母一起敬拜。因为就如保罗看待哥罗西教会做儿女的人，我们看圣徒的孩子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既然我们是孩子，为领受上帝恩典之约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施行婴儿洗。我们也期待孩子们从小就领受这约之中一切的恩典，包括集体的敬拜，包括听到他们主耶稣基督的道。保罗就是在这个集体敬拜的处境之下，要求做儿女的顺服。也就是说，他并非要求儿女们盲目的顺服，他们需要听到而服从，他们需要坐在会堂里面听，才能够凡事顺从父母，才能够在主里面讨他们主的喜悦。我们期待孩子们在敬拜中听到，就不应该太意外，在敬拜中我们会听到孩子们的声音。我们应该认知，在敬拜中有孩子的声音，应该是印证上帝的确祝福我们在此他的子民。这并不表示我们会让孩子们爬上爬下到处乱跑，孩子们也需要知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应在他面前肃静。保罗预设是在会堂里的孩子们与父母们一同听到，换句话说，父母们他们自己要听到。如果父母聚会的时候跑进跑出，他们不应该期待他们的儿女会在教会听到，也不应该奢望他们的儿女回家之后会凡事听从他们的父母。 保罗在此用的字眼，其实比十八节论到妻子的顺服，那个顺服是有更直接的命令的语气，他用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有一点在下，在之下听的意思，有点暗示听和顺从是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所以和合本的翻译非常的传神，和合本是翻译听从，凡是听从父母。我们可以说就基督徒来说，听是顺从的先决条件。基督徒的顺从从来就不是那种机械式的强迫出来的顺从，行道是听道而来的，你必须听道才能够行道，大人小孩都一样。重点是上帝期待他的儿女，大人和小孩一起敬拜他，一起听他儿子的道，一起认识他的儿子。这至少是保罗的预设，也是以斯拉的预设，也是我们主的预设，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这也就理当成为我们的预设。我期待当我说你们做儿女的，会众中确实有做儿女的，因为这篇道特别是对你们说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让我们先澄清，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特殊的状况。孩子们，保罗在这里不是跟你们讨论，如果妈妈要我去抢银行，我该不该听从，我该怎么办？你妈妈不会叫你去抢银行。如果你妈妈叫你去抢银行，你可以来跟我说，我再跟她讨论，劝她不要去抢银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在圣徒的家庭之中，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为什么？因为这讨你爸爸妈妈的喜欢，因为这经文是你爸爸妈妈365天每天最喜欢的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为什么？因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Well no， 你们知道不听老人言不会吃亏在眼前，不听老人言有的时候其实还蛮爽的，不是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他们总是对的，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那我同意你们，他们不总是对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 Sorry， 我必须告诉你，你的父母也会犯错，因为他们是罪人，就如你是罪人，你们都会犯错。所以为什么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你的主耶稣的旨意，因为这讨你主耶稣的喜悦。我和你们的父母们最近在成人主日学有讨论，顺服其实就是爱的表达。对基督徒来说，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知道凡事听从父母并不简单， Trust me, I know， 我知道。但是你也应该知道，听从你的父母就表达你对你父母的爱。但是让我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你不可能凡事遵从，凡事听从你的父母，除非你认识你的主耶稣，除非你爱你的主耶稣，除非你明白你是蒙耶稣所爱的人，耶稣爱你，他为你舍己，所以你属于他，他是你的主，所以你要讨他的喜悦。因此你凡事要听从你的爸爸妈妈，就讨你的主耶稣喜悦。这表示父母们，基督徒的父母们，如果你要你的孩子们，如果你要的儿女凡事听从你的，你叫他吃牛排就吃牛排，吃韭菜就吃韭菜，你就需要教导他们认识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保罗在这里特别是指做父亲的说，我想这是针对当时罗马社会。罗马社会是有一个有绝对父权的文化， 这或许与我们华人也特别有关系。当时罗马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对儿女其实是掌握了绝对的权柄，甚至可以卖儿女为奴仆，甚至可以决定儿女的生死。保罗在3:21对父亲们下达的命令与当时的社会风情几乎是背道而驰。他提醒做父亲的，你们的儿女并非资产，他们是有心智有灵魂在主里面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的父亲就不管教儿女，保罗明白基督徒的父母有责任管教儿女，责任管教儿女，履行这个责任就是忠实他们的主。在箴言里面写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趁有指望要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你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救他的灵魂，免下地狱。但是保罗也警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父母要管教儿女，甚至要用杖用棍子管教儿女，但是有一种管教出来的顺服却会叫你的儿女失志，就是独有外在的行为却没有灵魂的那种顺服。这种顺服不需要听，只需要杖。我听说有两种方法训练一匹马，你可以花时间让这匹马渐进的习惯马鞍，戴上嘴套等等。你愿意投资时间和精力，你可以训练出一匹听话的好马，或者你遇到一匹桀骜不驯的马，那其实很简单，更省时间。你拿一个木棍打这匹马，一直到这匹马跪在地上。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训练出一匹马，这匹马也是会是听话的马，但是它不会是一匹好马。这匹马不会发挥它的潜力，它会失去它的灵性，它的眼中无神。我会担心有一些父母一味的要求顺服，他们的管教非常的在乎行为上的修正，用棍子调教出儿女的听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训练机器人，我们的教养不是为了要让父母们夸口我的孩子很好带。保罗要儿女们听从，是要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听从。最终这其实是关乎基督徒的父母如何看待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2岁的孩子懂不懂事？3岁的孩子懂不懂事？4岁的孩子 ，Yeah， 或许他们不懂事，但是他们有没有灵魂？他们有灵魂，他们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是在主里面的人，他们是盟约的孩子。如果是如此，我们的管教不能只注重在外表的行为纠正，不论孩子是多么的幼小。3岁的孩子们应该与我们一同敬拜，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他会安静。这个孩子会睡觉，会发出声音，他会出状况。我们不期待3岁的孩子在聚会中全程安静，就如我不期待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会在马槽中不哭也不惊。我相信你可以训练调教出一个3岁的小孩坐在下面安静的听到。我也听过 某位牧师夸口自己2岁多的孩子可以全程安静的听到，就如你可以驾驭任何一匹马，但是我们为什么期待3岁的孩子会安静的听到？这或许凸显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基督论出了问题。 See what I'm saying？ 你不容许你的孩子哭闹，因为在你的神学里面，你也不容许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在马槽里会哭也会闹。耶稣说让孩子们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 等你训练好孩子再让他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只有不哭也不闹的孩子可以到我这里来。门徒们责备那带孩子来的人，因为门徒们局限他们主的恩典。这是我要对父母们说的，不要让我们的管教成为只在乎外在的行为，只在乎符合某种外在的标准，而没有恩典的律法主义。基督徒父母应该明白，管教是必要的，管教是上帝定义孩子们领受恩典的管道。所以原则就是父母们要忠实的使用这个管道，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在这里我可以通常讲到这一段会有许多的建议，如何不让孩子们失去志气。我可以上网找资料，然后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实用的建议，如何鼓励孩子建立儿女们的自信心。我们应该多正面的肯定，少一点负面的责备。但是你们不需要我给你们这样的建议。你们在家里面那个新台币199的儿女教养手册已经够多了，你们上过够多的亲子营，去参加过够多的座谈会，而且在我们的圈子里面你已经听过够多叫父亲要 man up， 做个大丈夫，你要履行父亲的责任，你要好好教导你的儿女，这类的讲道这类教训你们都已经听得够多了。所以今天 no， 我不讲这些，你要我讲我也讲不出来。我今天只说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位父亲都可以做的，也应该做的，但是唯独基督徒的父亲母亲独有优势，应该要比其他人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就是认罪悔改，对自己的孩子认罪悔改。先进的教养学也会鼓励父母要认知自己的缺陷，甚至要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认错，但是我猜这对大多数的人对大多数的华人的父母来说有其实行上有其困难。但是基督徒的父亲应该比其他的人更能够认罪悔改，因为一位基督徒的父亲是一个罪人，却是一个得饶恕的罪人。他是一个向他的主求赦免而得饶恕的人，一个在主里面做父亲的人，明白自己是一家之主，但却不是主。他知道自己有一位主，为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赎回，叫自己与天上的父和好。一位真正认知自己身份的基督徒父亲，必然也是向自己的主认罪悔改的人。因此，他可以向他的儿女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父亲们，你们必须记得，不是我的意愿，乃是主的旨意。你不能够忘记，你的权柄总是授权的权柄，不是我说了就算，那绝对的权柄。你必须认知，你身为你儿女的榜样，你会跌倒，你会有所软弱，你会犯罪，你必须管教你的孩子。但是你如何不惹儿女的气？向儿女认罪，承认自己的软弱，让孩子们看到你需要恩典，就如他们需要恩典。这样我相信，我不要说服你，你会知道孩子们会更乐意，会打从他们的灵魂底凡事听从。父母和儿女都需要认知，在主里面与基督联合，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因为父母和儿女都同有一位主，在主里面的人可以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们。因此保罗可以要求儿女 要全然的顺服。他明白，唯有得饶恕的人，才能够全然的顺服。这无非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原则 ，right？ 我们得饶恕，只因为我们得饶恕，因此我们顺服，而我们不顺服，就凸显我们没有得饶恕。爸爸和儿女的关系紧张，做妈妈的通常会最担心，会鼓励爸爸去上课、去读书、参加座谈会。但是爸爸最终的问题是他不认识主，他或许说自己信耶稣，但是他不认自己是罪人，也从不求饶恕，也就从不知何为饶恕，也从不饶恕。他可以去读很多书，上很多课，其实他只要做一件事情，一件事，他需要认耶稣为主，认耶稣为主，就是认自己为罪人，认耶稣为主，就必悔改而得饶恕。唯有如此，人才能够彼此的认罪，互相的饶恕。父亲如何叫儿女心意转向自己？所以再一次，基督徒的父亲们，你们有比别人所没有的优势，你们可以，你们也必须在主里面与你的儿女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小玉的父亲他是一个大老粗，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没读过几本书。我太太小玉，你看不出来她小时候是非常叛逆的，但是小玉爱她的父亲，她父亲一个人把小玉一手拉拔长大。而老实说，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小玉那么爱她的父亲。最近小玉告诉我，无论她的爸爸多么没有文化，或者她爸爸在教养上犯了多少的错误，或者他自己多么的叛逆，他总是记得一件事情。这是我自己小时候从来没有经历的。他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爸爸总是会向他认错、道歉、求原谅。因此，小玉说他爱他的爸爸。小玉的爸爸他读不了几节经文，但是我想他的确领受了极大的恩典，就是他能够认罪悔改的恩典，而这个恩典不外乎就是叫他得永生的恩典。最后一些应用，既然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因为这在主里面是可喜悦的，那么很明显的，做儿女的就需要认识这位主。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有好的基督论，他们需要认识圣经中的耶稣，我们的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主在客西马尼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们的主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们的主匍匐在地。如果孩子们要确实的认识客西马尼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耶稣，他们就必须知道他们的主耶稣在马槽里会哭会饥饿，倚靠他的母亲玛利亚。若我们要孩子们效法他们的主，他们就明白是天父的旨意将他的儿子放在那马槽中，叫他的儿子倚靠他的母亲。如果我们要孩子们听我们的话，我们就必须教导这些在主里面的孩子们，他们的主耶稣听从他父母的话。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人有理由不凡事听从父母的话，这个人就是耶稣。但是耶稣凡事听从他的父母， 若非如此，他就犯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和父母，大家很熟悉这段故事，上耶路撒冷，他们守节期，在回程的时候他失踪了。他父母花了3天的时间回到耶路撒冷，最后是在圣殿之中找到孩童耶稣。他在圣殿里面与教师们又问又听，旁边见到的人都很惊讶。玛利亚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来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为什么孩童耶稣顺从玛利亚和约瑟？因为他们明理，因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No， 岂不知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耶稣顺服，因为他以他天父的事为念，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天父的旨意，叫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他为女子所生，他就需要顺服这女子，他生在律法之下，他就需要遵行第五诫命。父的旨意就是要他顺服以至于死。这讨父的喜悦，子遵守父的命令，就长留在父的爱里面。耶稣顺服他在地的父母，为要得他在天之父的喜悦。但是最终他和玛利亚之间的关系会改变，就像任何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到最后会改变。儿女小的时候需要依靠父母，听从父母，但是时候到了，父母却要依靠儿女，而儿女要照顾他们的父母。时候到了，玛利亚就必须学习，她必须顺服她的主。所以耶稣对她的母亲说，妇人，我与你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他的时候到了，谁在耶稣的心上？在十字架上，谁是耶稣心所挂念的人？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母亲，看啊，你的儿子。耶稣离世前，我们的主，孩子们，你们的主耶稣离世前，他思念他的母亲。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经文不是吗？因为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是主所喜悦的？谁是主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当父将愤怒之杯浇灌在他儿子身上的那一刻，也正是父最喜悦他儿子的那一刻。因为子凡事听从，子就讨他父的喜悦。因为他讨他父的喜悦，所以耶稣对他的母亲尽一切儿子该尽的责任。12岁的孩童耶稣顺从玛利亚，33岁的耶稣基督照顾他的母亲。这就是我们的主。做儿女的，你是在这位主里面凡事听从你的父母；做父母的，你是在同一位主里面 不惹儿女的气。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儿子，因为唯有认识我们的主，做儿女的才可能凡事听从父母，讨主的喜悦；做父亲的才可能不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儿女要凡事听从父母，而父母要不惹儿女的气，这对人来说是不能，但是对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来说，却只不过印证圣灵真的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大人小孩，叫我们立志行事，成就你的美意。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的缘故我祷告，阿门。